心潮渐渐涌上来，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，燕归来，可是你却不在，不知如何找寻你，芬芳还在我怀里，紧抱双臂想守护形容你，温暖留在我心里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。 的春风十里不如你，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的同名主题曲哈。Hello， 各位好吗？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偷仙偷客栈，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。又是一个愉快开心并且忙碌的周一了哈，听众朋友们，你们这一天过得怎么样啊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。明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，最高温度29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16摄氶度，西北风3至4级。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3和8，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。而且呢在这里也提醒所有人，早晚温差很大，也请所有听众记得多添加衣物，千万不要感冒了。仙偷客栈又到了这个推荐美食的时候了哈，那么今天推荐什么美食呢？说呀，在北京从来都不缺羊蝎子火锅店，然而今年的2月到现在，有一家新开张的羊蝎子火锅店，仅用了7个月的时间，就蹿升至 同领域的头牌响当当啊，它究竟有什么秘密武器呢？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推出的美食店家哈，叫做秘密谷羊蝎子。秘密谷，这个秘呢就是那个秘密麻麻的秘哈，秘密谷羊蝎子。羊蝎子呢就是带着里脊肉和脊髓的完整的羊脊椎骨哈，因其形跟蝎子相似，故俗称羊蝎子。羊蝎子低脂肪、低胆固醇、高蛋白，富含钙质，易于吸收，有滋阴补肾、美颜壮阳的功效，常用来做清汤火锅，味道鲜美。羊蝎子有补钙之王的美誉哈，羊蝎子经过长时间的焖，有利于促进钙的吸收，达到补钙的功效，故老年人使用呢，能缓解骨质疏松，中年食之呢，能养颜美容，少年食之能健脑增高，并对患有慢性结肠炎、胃炎、气管炎等症状有明显的疗效，对工作学习疲劳困倦可起到加油充电的作用，堪称老少皆宜、四季均享受的这个上乘的美味佳肴。你喜欢吃羊蝎子吗？这里是鲜偷客栈哈，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，来跟刁晨说一说吧，来推荐一家你经常去吃的羊蝎子的店哈，也让刁晨和所有听众都去尝一尝，看看到底好不好吃。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哈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伍思凯的《爱的钢琴手》。 想法在我的左手，旋律在右手，就这样找到了自由。生命中许多片刻，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。太多事敲不懂，太多梦太沉重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我是钢琴手，为真实人生伴奏。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，失恋时只剩一半的落寞，点点和滴滴都在我的心中，虽然也过了很久。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，也本十分心痛爱与愁。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键上流走，曾留下一些温柔。左手旋律在右手，就这样找到了自由。生命中许多片刻，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。太多事敲不懂，太多梦太沉重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我是钢琴手，为真实人生伴奏。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，失恋只剩一半的落寞，点点和滴滴都在我的心中，虽然已过了很久。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，也满十分心痛爱与愁。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键上游走，曾留下一些温柔。双手和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键上游走，就等于拥有了所有。哦哦哦，我是钢琴，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

来自许冠杰的《沧海一声笑》。欢迎回来，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神仙的仙，偷吃偷玩偷，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。刚才呢，有跟听众说了哈，我们今天要推荐的呢是一家羊蝎子火锅店。俗话说呢，吃猪不如吃牛，吃牛不如吃羊。而羊蝎子呢，又是羊中之精品，其肉香嫩而不腻，其骨多髓而不滑，其汤浓香而不膻。喜食肉者呀，解馋而体不长胖，营养而汁味增高。所以说呀，身体肥胖的人呢，血压血脂高者都适合吃羊蝎子来代替猪肉和牛肉。而且呢，据专家称，更有这个滋阴清热、养肝明目、补钙益气之特效。从营养角度来看呢，羊蝎子具有这个滋阴清热、养肝明目、补钙益气、强身壮体之功效。而且呢，与牛肉和猪肉相比，羊肉是比较安全的食品了，不容易那么使人发胖。而且呢，羊蝎子吃起来也没有猪排骨那么腻。所以说呀，这个羊蝎子可以说是非常的好了，羊中之精品呢。而且吃羊肉呢，还比吃牛肉、吃猪肉安全很多。我们继续来说这一家叫做秘密谷的羊蝎子。说呀，是从今年二月到现在，是窜到了同领域的头牌呀，仅用了7个月的时间。它究竟有什么秘密武器呢？我们来一探究竟哈。说呢，独创的酱香型口味，每一块肉都曾漂洋过海。一进入店门，就有一阵浓郁的肉香味扑面而来。每一桌用餐的食客呢，面前都是热气腾腾，眼见大家吃的是热火朝天，食欲一下子就来了。与其他传统的火锅店不同，秘密谷的店内温度并没有很高，环境十分宜人。羊蝎子的口味是每一家主打羊蝎子的火锅店的重点了。与市面上原有的店家不同，秘密谷开创了独特的酱香型口味，让每一块羊肉的香味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散。同时呢，秘密谷还开发了3种羊蝎子锅底方案，既有男士专属的经典酱香，每一块羊蝎子都这个肉很大，量很足，能让老少爷们儿都吃得过瘾，还有美女最爱的微麻微辣的锅底，香味更浓，肉块呢却没有那么厚，吃起来呢也是这个酣畅淋漓的哈。而且呢，羊肉的口感也同样至关重要。说呢，他们家的每一块肉都是来自新西兰草场的这个牛羊肉，以及在漂洋过海中这个沉浸了海浪跟海风的感觉哈。好啦，这里是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说呀，吃羊蝎子火锅，你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呢？有的人啊会觉得这个锅底的这个口味很重要，而有的人也会认为这个羊肉的肉质很重要。说呢，也许你觉得羊肉并不难找，那你就错了。秘密谷的羊肉每一块都可谓是历经艰辛远道而来，它们都是产自于新西兰，经过新西兰大草原的孕育，并且在漂洋过海中全程冷库这个收藏哈，直至抵达港口，每咬一口都仿佛能感受到来自新西兰草场的独特风味，都是漂洋过海来的，保证每一块的羊肉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大草原的孕育。每一个小锅呢，都足足有4斤4两的羊蝎子，看上去就很诱人，闻起来呢，也更让人欲罢不能。除了锅底的羊蝎子分量很大，量足，店里的其他配菜呢，也是非常的实惠亲民。说了这么多，你对这一家羊蝎子店感兴趣吗？它呢就是叫做秘密谷羊蝎子，秘密谷羊蝎子，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科 学院南路双榆树邮局南小巷，在华兴影城的北门秘密谷羊蝎子。如果喜欢吃羊蝎子火锅的朋友呢，可以去这一家店去尝一尝。同时呢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哈，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吧。貂蝉在客栈里等你，或者呢，也来推荐一家你认为吃羊蝎子非常好吃的店铺也可以。 让对自己好一点，犯不着为了钱加班加到两个黑眼圈，我想要心愿能实现。你就也是要有空间，时间一天忙一通，先想一想青春期的职业，重打好几时间，洗把脸，睁大双眼，规划一下未来的几年，没人敢把你改变，深夜爱情要通过考验。你这就是要有空间，分开一天，等多思念，偶尔见面，感觉会改变。需要长长时间，慢慢缠绵，有些失眠，没有关系，想一想就见。第一次吻他的脸，清醒一点，碰一碰先，想一想青春期的志愿。没完成的好几时间，洗把脸，睁大双眼，规划一下未来的几年。没人敢把你改变。 下了一夜雨，下了一夜的情节，那段年少的故事，是一出难忘的戏。想了一夜你，想了一夜的往昔，我的轻狂你的美，我的离别你的泪。给过你的吻还在老地方，就算老去容颜依然不会变，誓言还在老地方，经过多少风吹雨打还记得，有过的爱情还在老地方，就算不换心意依然不能忘，有过的回在老地方，走到岁月尽头也会陪着我。想了一夜你，想了一夜的往昔，我心中永远的你，永远停在老地方。年少的故事是一出难忘的戏，想了一夜你，想了一夜的往昔，我的轻狂你的美，我的离别你的泪。给过你的吻还在老地方，就

来自飞儿乐队的你的微笑，欢迎回来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了偷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我们继续来说刚才说到的那一家羊蝎子火锅店哈，叫做秘密谷羊蝎子。在刚才节目当中呢，貂蝉也说了，说呢他们家的每一块羊蝎子都可谓是历尽艰辛远道而来，他们都是产自新西兰，经过新西兰大草原的孕育，并且在漂洋过海中全程冷藏，直接抵达港口的，每咬一口都仿佛能感受到来自新西兰草场的独特味道。嗯，说了除了锅底里的羊蝎子分量很大量足，店里的其他配菜也同样很实惠很亲民。来说一下秘密谷的招牌菜，粉火慢炖香辣羊棒骨。精挑细选的羊棒骨经过配料师几个小时的粉火慢炖，肉骨在高温的烹煮下渐渐分离，但仍骨肉相连，入口后肥而不腻。再用店里特意配上的吸管吸一口羊棒骨的骨髓，羊肉的香味就在唇齿间安了家。说到这个骨髓啊，其实貂蝉是特别喜欢吃骨髓的，因为在家里经常炖这个猪大骨哈，经常会把这个大骨给切成一半，然后吃里面的这个骨髓，觉得特别的幸福，特别的好吃。刚才也说了，说呀，吃牛啊、吃猪不如吃牛，吃牛不如吃羊，吃羊不如吃羊蝎子，羊蝎子可以说是羊中之精品了。老年人吃呢，可以这个防止骨质疏松，中年人吃呢可以达到美容养颜的功效，那么这个青少年吃呢也可以补钙，来有助于长个儿哈。这么好的东西，喜欢吃羊蝎子的朋友呢，可以去这家店去尝一尝秘密谷羊蝎子。他们家呢，除了有这个羊棒骨以外，还有自制的100%的纯羊肉卷。秘密谷独创了用鲜羊肉用自己打卷，精心制作了100%的纯羊肉卷。羊肉入锅后不发散不缩水，一盘羊肉入锅就足够几个小伙伴好好吃上一顿了，这个分量特别的足啊，一大盘的羊肉摆的是满满满满的。而不像我们去普通的一些火锅店去吃，羊肉给的都很少，一个大盘子里面没有这个几个羊肉卷在上面哈，而他们家这个是一大盘上摆了好多好多的羊肉，分量非常非常的足。还有呢，这个是特色素菜，叫三秒黄金卷儿，只需三秒，也只能剩三秒。特色的油炸豆皮卷，沸水入锅，三秒即出。豆皮儿这个外软内脆，包含着酱香羊骨汤入口，让汤汁随着唇齿相碰，顺着舌尖入喉，忍不住还想再来一口。哦，我想知道你这是在吃羊肉卷，还是喜欢吃这个羊肉汤汁的鲜美呀？好啦，这里是仙偷客栈哈，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也可以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有没有一家你特别喜欢吃的羊蝎子的火锅店呢？也可以来推荐给貂蝉，貂蝉也会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。好了，我们来听歌啊，这首歌来自张学友的《饿狼传说》。 嘴巴给我做磨练，汹涌的爱。